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来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微风3-4级。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姚迪。那么进入了这样的一个中招的阶段了，也就意味着高考马上就要到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就是中招啊，究竟我们接下来需要去注意什么。今天我们讲的是学科，两个学科分别是什么呀？分别是化学和物理啊，这两个科都是理科。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各位家长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尽早把您的问题啊，在物理学科上、化学学科上，究竟什么是重要知识点，哪块是易错题，还有包括像是您家孩子在复习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啊，包括在怎么帮孩子去复习好物理化学这两个学科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在里面给我们写提问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会让现场的二位老师来进行一个解答。同时呢，我们要说的是在4月30号呢，我们的北京高招咨询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那么在第二阶段呢，在高招这块啊，是在也就是志愿填报指导将从6月8号高考结束当晚开启。我们将会邀请市区的高招办主任，也还有包括部分高校招办主任，为考生带来考后填报大平行志愿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咨询服务。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中考，因为中考现在是今年是改革元年，那么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招生政策也凸显了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么新方案的政策该如何去领悟？那么考生的家长该怎样把握改革先机？从5月1号开始，在为期40多天的时间里面，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跟市教委还有教育考试院一起为考生和家长们开启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特别节目。我们在这样的节目当中会请来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中招办、各区县中招办的主任，以及包括像70余所示范高中、中高职院校还有本科高校招生负责人。为什么有本科招生负责的人呢？是有这种贯通啊培养，还有包括中考的专家名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第一时间来直播发布2018年学校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情况，包括在学科上的一些情况，为广大中考生跟家长提供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冲刺备考全方位的中招直播咨询服务。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之外，您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来提问。那我们的编辑小坤已经在外面了，那这个热线电话是65150822 65150833 65150822 65150833，两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好了，接下来废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本市高增小项目实施四年，已覆盖全市40余万名学生。本市将从舞蹈艺术特长生中选拔组建列队滑队伍，推动校园冰雪运动发展。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中等职业学校配备教师从事职业指导。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高校社会力量参与小学体育美育发展工作教学展示活动在今天拉开帷幕。通过史家小学分校校园戏曲文化建设实地考察，以及千人唱京剧、千人戏曲操的集中展示，呈现了高校近年在体育、美育等方面对小学课外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的支持和成效。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今天的报道。 本次活动开幕式上，来自史家小学分校1到4年级的全体小学生集体表演了千人唱京剧、千人戏曲操，集中体现了北京美育教学的普及和规模。2014年高参小项目启动，史家小学分校与中国戏曲学院结成对子，为小学生量身打造了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征的戏曲课程。说起最拿手的唱段，史家小学分校学生郑博浩信手拈来。 我最拿手的唱段是《珠帘寨》，其里有阔，三大仙。 郑博浩告诉记者，从小学2年级的时候，他开始加入了京剧社团，学校每周都会安排一次戏唱课。 我一共学了2年多了，那里的老师都是专业请来的，他们都是精心培养我们。学京剧就是相当于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史家小学分校校长高满红向记者介绍，高参小实施4年多以来，学校借助中国戏曲学院及社会资源，先后开设了戏曲美术、戏曲唱腔、戏曲形体和戏曲健身操等多种课程形式，让孩子们通过戏曲对中国文化产生更为深入的了解。 它实际上是孩子做操，然后包括他的形体的脚型、绘画，包括唱，或者是剧目的欣赏，其实他对孩子是从全方位对孩子一种课程的构建吧。我觉得可能每个孩子都会通过京剧的课程的引入，他会有他自己喜欢的一个渠道。 作为史家小学分校的牵手高校，中国戏曲学院在参与高参小工作以来，迅速建立了一支100人教师团队，随着年级、班级、学生和课程等方面滚动增长。学院目前参与此项工作的教师规模已经达到200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向记者介绍。 我觉得高参小不只是为专业的院校培养了戏曲的潜在的生源，更重要的可能是在中小学的美育体系当中深刻的接地气的注入了中国传统的力量。戏曲新校园呢，我们从初始的2014年呢，我们是9所基地校，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拓展了26基地校，这里面包括小学也包括中学。北京市呢也有我们基地校的特殊的政策倾斜和政策扶持。 截至目前，本市共有21所高校、11家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市高参小办公室主任甘北林向记者介绍，高参小项目自启动以来，已经覆盖了16个区164所学校，累计开设教学课程600门，受益学生超过40万。 高参小是21个高校和11个社会力量资源单位参加的，这些单位现在派出了将近20000名的师资进入到小学，甭管是课内的教学还是课外活动以及社团的指导，已经受益的学生已经超过了40万。这个项目呢，最初市委定的是6年，就是小学1年级到6年级要形成一个巡回，那么这种形式要继续下去，也就是说在6年结束2020年的时候还要继续，只是有这个意向。 继续了解下面的新闻。本台记者张征报道，为进一步推动队列华在全市中小学开展，市教委本周邀请芬兰队列华青少年培训专家专程来京，指导学生训练，加强本土教师培训，由此也拉开了本市中小学生冰雪运动普及推广活动队列华项目培训的序幕。据了解，队列华项目在中国起步较晚，专业师资是目前制约项目发展的最大难题。为此，市教委启动了海外引资计划，从国外引进优质师资，提升和充实本市冰雪教师队伍。未来，本市还将扶持非中心城区资源相对受限的中小学队伍和从舞蹈等艺术特长的学生中组建队列华队伍，更好推动全市中小学校校园的冰雪运动的开展。北京大学今天迎来120岁的生日，北大校长林建华在致辞中表示，北大从一开始就以探求民族的未来为己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北大的核心使命是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今天，北京大学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在新的甲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北大必须要扎根中国大地，融入中国发展，弘扬中华文化，探寻中国大学面向未来的发展道路。海淀区2018年小升初登记入学工作方案日前对外发布。那么下周起，家长可以登录北京市义务教育初中入学服务平台填报入学意向，最终录取结果将于5月17号下午3点出炉。今年海淀区登记入学计划招生总数为6120人，比2017年增加约400人。交大附中、北师大三附中、中关村中学等多所学校扩大了登记入学的招生计划。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主要是讲在中考过程之中，对于物理还有包括化学学科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赶紧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呢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可以让老师来及时的为您做一个解答。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吴立东，中学高级教师，北京物理学会理事，北京教育学院兼职研修员，东城区兼职教研员，东城区初中物理学科命题专家组成员，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经济技术创新标兵，北京市骨干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 好，刚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请来的为我们进行物理学科备考指导的老师吴立东老师，有请一下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嗯，你好主持人。 嗯，还有这个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呢这吴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主要就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在中考的时候，尤其是今年新中考以后，物理学科应该如何备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对吧？ 嗯，对对对。 那这样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在物理学科上，我们应该怎样去复习，怎样去备考？我们先提纲挈领，先说一下今年考试说明的变化，好不好？ 好好好。那下边呢，由我呢先来给大家说一说今年18年的中考物理到底有哪些变化。 嗯， 首先呢，就是从考试的形式上，以往呢物理都作为中考的必考科目，可是今年呢作为了5选3之中的一门选考科目。嗯，再有呢就是考试内容和分值的变化。 嗯， 考试内容由原来的100分的卷面分数现在改为了90分的卷面分数，那么剩下的10分到哪儿去了？实际上剩下的10分变成了我们的综合实践分数。 嗯， 这个综合实践分数实际上就是我们同学每周末要走出去去上我们的这综合实践课，这个10分那么会在我们的平时成绩中体现出来。 哦， 嗯，那么由此还有一个考试时间的变化，考试时间原来的物理科目是120分钟，现在呢就改为了90分钟。 嗯， 那么由此带来的就是题目的数量也在发生变化。 嗯， 像去年我们的中考物理试卷是6道大题， 嗯， 45道小题，今年呢就改为了5道大题，基本上约是在34道小题上。 嗯， 那么在这里边实际上说那少了一道大题，这道大题是什么？ 嗯， 就是我们以往的这个实验选择题没有了。今年把这个实验选择题的内容加到哪儿去了呢？加到了单选和多选之中，这样变成了单选、多选、实验简答、科普阅读还有计算这五个大的题型。 嗯， 那么由此实际上咱们最关注的就是说这个题型的变化、时间的变化，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题目的数量的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分数值的变化，这些的变化到底分散在我们的各个题型中，这个分数有怎么样的一个确切的一个标准。 嗯， 实际上单选我们把这个实验选择题放进去以后还是15个30分，这和原来是一样的。 嗯， 多选题呢由原来的4个今年呢就变成了7个，那么过去是8分，今年就变成了14分，所以这个是多选题增加了3个。实验简答题也就是说这里边呢在以往的基础上变到了9个，去年没有记错应该11个。这样呢实验简答题原来呢在29分，今年呢却变到了36分，说明这个实验简答题上确实也增加了分数值。 嗯， 科普阅读题1个原来是5分现在变成了4分。 嗯， 计算题还是以往的延续着过去的这个数量2个，一个力学一个电学，共6分，这个没有变化。 嗯，这就是整个这个题型上包括分数上的一个变化。 对。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究竟它意味着什么，就是是不是对于孩子的综合能力考察更多了，因为之前我们在做高考在备考的时候就谈到了其实现在更多的时候考的是孩子的一个综合能力，而不是说我好像把知识点我这一个掌握了我就能拿到分了，是不是要现在要要求他几个知识点综合在一起我有这种通读的能力跟理解能力才能够拿到这个分数。 对对对，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考试啊， 嗯， 我们更加呢就是明确的提出来，其实前2年就在提，就说我们的考题变成了浅宽活，实际上现在呢就越来越凸显我们这些考察的这些方向符合改革。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考试从咱们的这个些各种变化来看更加凸显的体现了什么呢，就是一种能力的考察。 嗯，就还是从能力上要进行一个考察，教要求孩子不仅仅是要单独懂某一个知识点，而是要把它综合起来，不管这个题干起到起的多花哨，我能够提炼出来究竟我要考什么内容。 嗯，可以这样说吧。然后实际上这个能力考察呢， 嗯， 在初中阶段啊， 嗯， 其实我们比如说体现了观察能力， 嗯， 实验探究能力，分析概括能力，运用物理知识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这是中考说明中明确说出来的。 嗯， 那实际上呢如果我们细细的去体会它，也就是不失我们现在所说的几个考出来。 嗯， 通过这些能力考察呢要把我们学生什么考出来呢，这个可能在座的家长啊还有学生呢都已经听得很多。首先就是我们学生的这个课堂表现，也就是说你在课堂上所学习的这个学习过程，那么在这个考卷上应该有所体现。 嗯， 再有呢就是学生的这个9年积累。 嗯， 这个9年积累实际上我们现在要理解的话一定是学生的这种知识还有他的这种能力的体现。 嗯，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学生的就是这种社会大课堂所学的内容要考出来。 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要考出来。 嗯， 那么从这些实际上还有一些学生的技能，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实际上从课内课外都能够体现出来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化学学科，那么究竟化学学科是请来的哪位老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对于化学学科的介绍。 张欣然，北京二中分校初三化学高级教师，东城区骨干教师，东城区兼职教研员。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那今天呢，我们刚刚讲完了物理学科，就要进入化学学科了。其实就我自己的学生生涯，尽管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但是在回想起来的时候，这两个学科都是我最怵的。那接下来就进入化学了，这个请我们的张欣然老师。张老师，这个还是从那个顶层设计开始说起啊。这个从考试说明今年这个化学的变化大不大？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们好，同学们好。 嗯， 是这样的，这个因为咱中考改革整个力度比较大，改革元年嘛。 嗯。 今年化学你要看应该在括号里边。 嗯。 咱们是五选三，五选三的其中有一科是生物括号化学。 嗯。 我们也叫生化。 嗯。 那么因为是和生物合起来是一个学科，所以和刚才物理说的一样，生化合起来是100分，那么卷面是90分。 嗯。 那么化学呢在里边占一半的数量，所以呢改革是很大的。 嗯， 从中考说明角度说呢，因为我们生化合科之后，那么化学中考说明考点，去年的中考说明是70多个考点， 嗯， 而在今年呢只剩下50多个，这个减了不少。 嗯， 这其中呢减的考点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有一些考点它真的是删除了，比如说像结晶， 嗯， 像合成材料、催化剂、化肥，还有化学变化与能量等等，这些考点呢真的是今年中考当中应当不会出现的。 嗯。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待这件事儿。 嗯。 就比如说结晶。那么结晶这个概念我们肯定不会考察。 嗯。 可是呢那真正的海边晒盐什么道理，不就是结晶过程吗？ 是的。 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要明白晒盐把水蒸干了。 嗯。 这是要明白。 嗯。 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生活经验。 嗯。 再有一个呢就比如说化学变化与能量。那这件事儿呢确实从我们的中考来说可能不会直接从它为命题点。但是如果咱们连一个某物质燃烧都不知道它放热，那也说不过去了， 嗯， 对吧，这个我觉得可以看作九年的积累。 嗯。 所以呢咱们也不要太教条。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是有些考点进行合并。比如说像去年饱和溶液溶解度，这是两个考点。那么今年合并成一个考点。 嗯， 但是呢都没有减少，没有去掉。再比如说今年有一个考点是认识化学式的含义，能用化学式表示某些物质的组成，能看懂某些商品标签上标示的组成元素及其含量等。那很明显这么多字在去年呢它也是两个考点，今年合并在一起。 嗯， 所以呢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虽然说考点减少了好像20多个，但其实呢整个初中化学的考试里边， 嗯， 我们的核心知识点主干知识点应该说变化不大。 嗯， 那么但是我们同学在复习的时候， 嗯， 特别是在一模之前的复习，可能有同学往往是找到去年甚至于更早一些的这种模拟题啊来练习， 嗯，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注意有些题型有些考点真的是没必要再练习了。 嗯， 比如说往届最后一道计算题， 嗯， 那从去年就已经没有了。 嗯， 再比如说物质推断题， 嗯， 那么去年呢这种题型还叫做物质组成和变化分析。 嗯， 那么在今年试卷当中这种题型也不存在了。 嗯， 那么今年呢是这样的，我们生化合并之后这个卷面分共90分，然后化学占45分， 嗯， 考试时间90分钟， 嗯， 这个它没有区分，是两份试卷同时下发，然后就是最后同时那个回收，学生先做哪个后做哪个呢自己选择。 嗯， 试卷结构呢是有微调的，按照去年题型来说，今年是把物质组成和变化分析题型删除。 嗯， 去年一个题型叫实验原理分析， 嗯， 其实算难度比较大的一种题型。 嗯， 那么这个题型呢今年把它跟基本实验合在一起。 嗯， 整体叫做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 嗯， 这个别看这个用词及其这两个字很重要的。 嗯， 那么去年就说实验原理分析， 嗯， 可能我分析一些比较复杂的没有见过的实验。 嗯， 但今年呢是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那要分析的就是基本实验。 基本实验。 对对 对, 对， 哦。 所以还是这个很有意义的研究中考说明。 嗯。 那么各大题的分值呢，因为总的分值减少，所以各大题的分值题目的数量也都会相应的减少。 嗯， 比如说第一大题选择题，这个是明确的，有12道单选题占共占12分。 嗯， 而后面的五个题型呢，像这个生活现象解释、科普阅读， 嗯， 还有生产实际分析、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科学探究，这五个题型呢在中考说明里边只是给了总分33分。 嗯， 没有具体的拆开。但我们可以参考在 那个上学期期末时候北京市的调研卷，按照北京市调研卷里边这五个题型的分值分别是8分、5分、4分、10分、6分，是按这个顺序的。那么今年呢，各区的一模陆续都出现，我们可以看一下各区一模的分值情况是不是这样的。那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试卷内容，从试卷内容的分值这个分析呢，中考化学内容是分五部分，其中科学探究占17分。 嗯， 我们不要小看这17分，现在化学卷面总分是45分、 嗯、 这个17可是超过三分之一的。 是的。 然后物质的那个身边的化学物质是占15分。这两项合起来已经32分了。 也非常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节目。好，我是姚迪，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中低层受北风影响，扩散条件较好，但可能受沙尘影响。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 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60微克。东南部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听众朋友，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中央气象台和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以及长三角、华北、东南、西南、西北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开展5月中上旬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5月中上旬大气条件扩散总体一般，其中3号受西北冷空气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区域大部分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10。 4到5号区域中南部受逆温和系统性偏南风影响，大气扩散条件略有转差，区域大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区域中部以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 6到7号受冷空气影响，大气扩散条件好转，区域大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10。受可能的沙尘过程影响，部分城市空气质量级别可能在现有预报基础上加重1到2级。8到12号，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区域大部分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区域中南部部分城市可能出现中度污染。具体到北京，5月3号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为 PM2.5。 4号空气质量由轻度至中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PM2.5。 5号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6号空气质量为良。 7号空气质量为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都是 PM2.5。 8号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9号空气质量为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PM2.5。 10到11号空气质量为良，12号空气质量为良到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都是 PM2.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